虽然心在改变呢、啊、可是你知道，可是我知道，爱一个人有多好。一杯咖啡的时间，牵手看着落叶飘，那些心和心，那些小秘密，只要爱过的都能明了。虽然生活在变啊，虽然感情在变啊，可是你知道，可是我知道，靠近，分享小小的感觉，一切安静了，一切多美好，不在乎这世界有多吵。听花开的声音，暖暖的你看着我灿烂的微笑，我喜欢你是。